啊，我们就来上课啊。我们上次上课教到这个葛根芩连汤啊，也就是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这个汤剂上次在教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法，上次忘记教了。我在教葛根汤的时候有提到，葛根搭配一些其他的药可以啊驱除整个头部的五官的发炎，而其实呢，驱除这个头部五官的发炎，葛根芩连汤的效果往往是比葛根汤还要好的。你想想看，如果你的眼睛正在发炎红肿痛得不得了，那这个葛根把这个身体的水转上来的同时呢，再把黄连跟黄柏的这个寒凉的药性拉一点上来，那刚好就可以把头部啊什么发炎的地方医好，那治疗眼睛的红肿痛是蛮有效的。其实这种五官病啊，什么沙眼啊、结膜炎、角膜炎之类的，如果有是病毒引起的，葛根汤或者葛根芩连汤都会有一些疗效。那闷闷的痛的话，可能葛根汤比较有效，但如果是红肿的需要消炎药的，那就用葛根芩连汤会蛮有效的。而这个实际操作的例子，曹寅甫他笔录他的老师张佐锦笔录他老师曹寅甫的医案以及他自己的医案的那本《金方实验录》，大家有没有人有买？就是我们这个课的补充教材，就请各位自己回去看的。其实大家学到这里啊，很多教书的内容就不是那么的需要什么都是医老师教的了。你们如果愿意自己再把它研读的好一点的话，《金方实验录》里面它是照一些汤证的医案在排的，它有讲说桂枝汤他们遇到哪些情况是用桂枝汤，然后哪些情况他们用小建中桂枝龙母汤，那它的这个葛根黄芩黄连汤他们也就讲得很清楚，或者是像是脚痛啊用芍药甘草汤怎么用，那它都有实际的案子跟实际的方子，那些剂量啊以及辨证的点同学都是可以参考的。所以你们的延伸阅读可不可以就，如果你觉得你要把它学得熟悉一点的话，那你可以上了一个汤以后回去看一看我们的参考书，像许淑薇的医案啊曹寅甫的医案有没有是一样的汤证啊，那就可以自己再多读一点。那我推荐曹寅甫的跟许淑薇的医案，其实理由都是蛮单纯啊，就是他们的医案是比较标准的，就是是以伤寒论的这个辨证点为主轴然后去推扩的。什么叫不标准的医案？就是比如说大陆整理出来的一种书是什么金方临床特效之类的那一类的书，他可能会一个麻杏甘石汤啊，他说哎呀这个喉咙痛也医好要有什么案子，然后风湿痛也医好啊是哪一个案子，然后肛门啊长痔疮也医好啊什么，就是到时候发现麻杏甘石汤原来是万灵丹啊，就是那种太过于活用的医案，会让人觉得好像不需要辨证，反正有病吃药就对了。那样子就有一点对于初学者，我会觉得不是很适当。那因此呢，我就觉得大家在有限的范围里面要读的话，大概这几本当做一个刚开始的阅读还不错啦。如果你们将来要延伸阅读的话，将来像真武汤我可能会多讲几本书，那它有一些依然要在别的书里面才看得到啊，大概是这样子。 那金方实验录里面那个就是它的重量就已经是我们现代的重量？ 对，同学问说金方实验录里面用量是不是就是现代的用量？对，就是我们现代的用量，所以都是剂量上它开的稍微小一点啊，但是没有关系啊，就是都会有效的。那上次呢我们一路讲到，如果太阳经的病遇到太燥的情况会有一些变化，对不对？那在葛根芩连汤后面呢，我又附了一个汤在那边，是黄芩汤。其实黄芩汤真的 往年我读《伤寒论》，对于这个汤没有什么感情，也没有什么感觉。当然，金朝的张元素曾经称赞过黄芩汤，说黄芩汤是万事治痢之祖方啊，就是它是一个祖方，就是从这个汤的道理里面呢，有很多东西在里面可以看到，变成后代很多方剂的一个思考的中心轴。那它是治痢，这个痢是什么呢？就是拉肚子，可是一定不是包含所有的拉肚子。如果是感冒的太阴病的理中汤症的话，那个是脾胃虚寒所以拉肚子，或者是上次教到用葛根汤的时候也有太阳阳明合并，那是拉肚子，而那个拉肚子是因为你已经没有能量帮助你的肠胃运作了，那这些都不完全算啊。那我们呢看一下卷八的五十条，看一下黄芩汤。我那个时候把黄芩汤放进来的时候好高兴，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一点快感了，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刚好台北在流行，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终于找到一件赶得上流行的衣服可以穿了。那当我们正要穿上它的时候，发现说已经一个月以前大家都已经撞衫撞完了，现在已经大家不病这个病了，那再等他回来可能就是一个十年或者一个六十年啊。这个光阴一去不复返，所以你们现在在月历上面登记一下，可能你十年后或六十年后啊，有机会要拿出黄芩汤，那个时候你的科中已经变化石了，对不对？他这个条目讲说太阳与少阳合并啊，自下利者与黄芩汤。其实他说太阳跟少阳的合并，他说要自己在那边自己就拉起肚子来的才能给黄芩汤。那也就是说少阳跟太阳跟少阳的合并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那黄芩汤只是它的一种可能性。如果要说到少阳，我想少阳足少阳胆经是一条经，那那个我们当然很清楚，但是其实少阳不是一个很容易说得清楚的东西，因为少阳我常常会说少阳区块，因为胆经这样过来，身体侧边人的淋巴腺很多，所以淋巴也可以算是少阳的一个领域，甚至我们也可以说手少阳三焦经。这个三焦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有可能是牵涉到淋巴的啊，这个我们到时候教到少阳病会更细讲。总而言之，就是可能中医基础的时候我也讲过，就是在《黄帝内经》里面，我们说到三焦，有没有同学不知道三焦这两个字怎么写？知道啊，都知道是不是？好啊，教到三焦的时候，《黄帝内经》里面就写说，三焦是挖水沟的官，就身体里面的那个水道。所以从这里看，我觉得三焦的陈述在《内经》非常像是所谓的淋巴系统。可是这个如果你看的是难经啊，就是中医的另外一本很重要的经典，难就是问问题，叫做难啊。那难经里面就提到说三焦跟心都是有名无形的东西，也就是三焦还有另外一部分的存在是肉眼没有办法观察的，就像人的心是人的灵魂，我们没有办法观察。同样的，三焦也有一个部分是这个人的灵魂的这个表面。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人的经脉其实大部分都分布在人的表面，我们扎针的时候其实好像没有什么经脉是刚好走在骨头正中间的，就是冲脉是说中间没有错，但是其他我们正经十二脉啊都是比较好像浮浮的在人的皮表的这种感觉。所以人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承载着这个经脉呢？就是人体好像在看不到实际，就是把这个人杀掉以后剩下他那个鬼魂， 那鬼魂好像表面有一个壳子，然后这个壳子上面有一些运行的这个线路，这种感觉。那这样一个人体灵魂的表面的这个膜啊，这个啊，也可以算是三焦的一部分啊。对，有同学讲电话，让我想聊电话，没有关啊，关一下。啊，怎么了？顺便吧。要不要两只？对。那这些这个灵魂的模子，或者是所谓的淋巴系统，或者是啊庞荣川所提出来的人的末网或者有网啊，他是说三焦应该是人的这个身体里面的网类的东西，就是身体里面有有网跟人的各种皮肤底下肌肉外面的膜，他说这些东西是三焦啊。那我会觉得这些东西说它是三焦都很对，因为当我们开少阳药的时候啊，都会医得到，所以你不能说他们哪一家一定是错的。而这个如果我们现在讲的话是，如果这个少阳病会牵涉到淋巴的不顺畅的话，那你想淋巴是关系到人的很多免疫功能的，甚至可以说它也是会发炎的。所以通常来讲，少阳病它的那个症型是有一定的热度的，比如说像是我们小柴胡汤里面啊，会放到黄芩三两，而黄芩就是可以清这个热的啊，用柴胡带到这个少阳的区块以后，可以把这些热清掉。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会知道说，黄芩这种清热的药是在这一类的病牵涉到少阳的时候是有可能用到的，而这个小柴胡汤在古代的这个汤易经法称之为大阴丹汤，而这个黄芩汤在古代的汤易经法称之为小阴丹汤。这个我们课程一开始有提到过，那小阴丹汤就是跟小阳丹汤对称的方，那我们也讲到这个方剂的对偶，对不对？那在汤易经法的那个讲义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小阳丹汤的桂枝汤是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而小阴丹汤是把小阳丹汤的桂枝换成黄芩，这样子。那么本来呢，太阳跟阳明一起病，我们用葛根汤其实蛮容易理解，对不对？葛根可以把阳明区块的病邪逼到太阳区块，然后再一起把它发掉。那为什么少阳区块跟太阳区块一起病的时候啊，会要不用到这类的药呢？它就是因为通常，如果因为我们现在提到这东西，因为我们还没有学过少阳的症病，就是少阳本身的这个标准的太阳病、少阳病，这个通常用柴胡为主。那你不用柴胡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说，哎，这些药到底要达到哪里去？其实这也是一个谜题。如果要以黄芩汤的这个药性来做思考的话，大概黄芩汤哦，它是有一点好像把病邪往下面拉，然后用某种方法把它中和掉，就是不太像是发汗的方，比较像是在里面用某种方法病邪中和掉，而这个病邪可能是牵涉到热的邪气，所以才能用这种比较凉的药去对待它。也就是我们会假设说，如果三阳经都有各自的温度的话，那太阳跟少阳合并的时候，那个少阳是会产生某种热度的，所以你要用到黄芩。简单来说，黄芩汤最基本的症型呢，就如同我们上次这个串讲课的时候教过的，大肚子、 是而且是热力，大家都热力啊，拉出来大便是烫烫的感觉。而比葛根芩连汤多一个症，就是肚子绞痛。虽然张仲景的书没有写，但是我们一般临床开药总是要遇到肚子绞痛的热力才比较适合用黄芩汤。因为我们从前讲到芍药，不是说过芍药会把这个构成这个内脏的壁的这个平滑肌放松，放松以后这个很多绞痛的东西就会松开，所以芍药甘草它可以治胆结石的剧痛。那我在用黄，我从前还没有用过黄芩汤以前，只在用桂枝汤或的时候，其实我对芍药这味药的感觉并不强烈。一直到有一次我用到黄芩汤的时候啊，才发现说真的耶，没有桂枝把这个血液里面的阳气撑出来，只用芍药的时候，那个芍药根本是往内缩的药。那我在，因为我一面开药一面帮同学把脉嘛，所以就是他那个原来脉是很有力的脉，非常有力的脉。你一旦黄芩芍药这两种药一起下去的时候啊，他那个脉就这样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这样就缩下去了，就三两分钟之内缩下去。就是那个黄芩会被芍药拉下去，拉到这个肠胃区块，然后把它的这个热把它中和掉。所以没有了桂枝以后，芍药把黄芩的这个拉下去，把这个热性的这个发炎或者是不发炎的发热把它清掉，而同时芍药把肠胃道的这个纠结松掉，所以特别治绞痛会有效。那甘草大枣呢，我们是这样子，因为古时候汤易经法的黄芩汤是有生姜的，所以呢有生姜的话，那就姜枣甘草合并在一起，就是调和营卫嘛，还是像治感冒基本的原则一样。那只是这个桂林古本跟宋本的黄芩汤呢就没有放生姜。它生姜什么时候放啊，就是等如果你同时又在热力又会吐的时候，那你就加半夏生姜。这个我之所以会用肚子绞痛来当分判点，是因为上次教的葛根芩连汤症跟这次教的黄芩汤症，如果你不拿肚子绞痛当分判点的话，你光是靠把脉，以现在我的功力跟大家的功力，很容易把错，就是什么脉是太少合并的脉，什么脉是那个太阳明跟阳明合并的脉，很分不出来啦，就是有的时候都是很有力就对了。脉通常都是比较有力、比较扎实、比较宏大的，那很难再分，所以就用症来断好了啊，不要用脉了。那加了半夏生姜，我们都知道半夏生姜是很基本的止呕的降逆止呕的结构，所以这也是大家不会说很不熟悉的，所以这就先不多讲。而在用黄芩汤的时候，他说用水一斗煮三升，然后白天喝两碗，晚上喝一碗，这是伤寒达病论。如果你是看汤易经法，应该说辅行诀啦，其实辅行诀不能说就等于汤易经法啊，就是说看那个敦煌挖出来的辅行诀，他还有说这个黄芩汤喝下去以后过了多久，你要他说好像要像一个人走路走了几里之后再喝一个东西，这个醋要喝醋。那古时候要用人走几里的来计算时间，其实很简单，因为古时候人没有手表，那平常就走来走去，所以他就说差不多从这个村走到那个村的时间，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容易计量的方法。就好比说我们现在如果是做捷运，我们就如果没有手表就有捷运的话，我们就跟你讲说啊，你现在呢喝下这个药以后，大概是从忠孝复兴站坐到这个什么江子翠站这么久的时间，然后再吃第二天，通常我们大家心里有概念，对不对？就是有一个身体感在那边，就用人体来计时。所以他们就会说那你吃了这个药之后再走多久，那请问古时候的人走那个里数现在换算成多少分钟啊？ 那就请你们找一个走得比较快的朋友去走个30里或多少里，然后回来告诉你啊。总而言之，就是另外一个吃法，就是吃了黄芩汤之后呢，你要再喝醋。这个其实也蛮有道理的，因为黄芩汤它本身对于把病毒排除的效能并没有到很强。我们现在用黄芩汤常常很有效啊，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宋本的黄芩汤是有姜跟大枣，就是有一点调和的作用，或者是可以说我们有时候黄芩汤是遇到真正的细菌性的发炎，因为至于这个汤剂其实细菌性或者是感冒性的都可以用啊。古时候只是觉得是治瘟疫，所以不太分别，那真的不必分吧，因为黄芩遇到细菌性的一样是有用的。那喝了醋之后，其实可以加速这个杀菌或者是去病毒的效果。就像从前 SARS 流行的时候，如果你要房间里面的那个病毒量不要太大，那我们通常就是买一瓶公盐醋，倒一杯公盐醋放在房间里面，那房间里面有一点醋的味道，其实病毒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嚣张，它本身对病毒或者是细菌还是有压制的作用，所以古方说喝醋也是可以。那这个地方太少合并在这里，其实张仲景暗示了一件事，就是太少合并的那个病邪比较顺利的排除方法是把它拉下来而不是往上面推啊，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想法。因为我一般三阳经我觉得我还蛮习惯去思考说病毒是往上发的啊，可是太少合并的时候是往里面收进来解决的。那像阳明跟太阳合并，葛根汤还是往外发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思考啊，就是它的这个也就是中医的在研究这个条文的历代中医就会提出一个看法，说如果你看到太少合并是用这样的汤剂，你其实就会觉得说人的少阳的区块可能比阳明的区块更靠里面一点也说不定，就是这当然就是一个抽象的身体啊，不是一个实质的身体，就是可能更跟内在的脏器有一点联系啊，会有这样的想法。那黄芩汤就大概带一下，大家都已经流行完了嘛，对不对？现在上下也觉得有点乏味。最近还有没有人在流行黄芩汤症啊？我们是不是彻底退流行了？啊，都没有遇到了，对不对？啊，听说你们最近有没有听说谁是这个感冒的时候上吐下泻，然后肚子绞痛的？ 听说上吐下泻不绞痛， 那上吐下泻不绞痛就不一定是吧，还要看脉，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理中汤症和上吐下泻啊，葛根汤症 然后没有什么异味，就水泻 水泻啊，那种是比较偏理中的样子， 我就建议他吃附子理中。 对对，附子理中这样子啊，那就是脉如果是沉沉的没有力的，就是普通的水泻，那个可能是太阴病，所以那也不是这个黄芩汤。对对对，就是同学说的对，就是一般的急性肠胃炎类的东西比较容易挂到黄芩汤或者是葛根芩连汤啊，就是又消炎又治绞痛啊，还蛮好用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进阶课程可以推到往阳明的方向去说了。人为什么会得阳明病啊？这个通常就是太阳的这个区块啊，我们上次有讲过嘛，和太阳的区块比较发燥啊，或者是其他的某种因素让太阳不适合当一个对抗病邪的战场的时候，那我们的人体就会转战啊另外一条经脉。那阳明的本症呢，就是9-9条，因为阳明篇的关于感冒的部分有80-90条，可是我不会一条一条教，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细节是在分辨三成气汤的用法，就是三种成气汤。那这个三种成气汤我想尽量不要用力教，因为我希望各位同学是能够练到不要用到成气汤啊。他这个第一条说病啊， 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有少阳阳明，和是什么意思？这里他说太阳病有可能从太阳经或者少阳经传过来，也可能变成，也可能是直接阳明经受病。那么他说太阳阳明叫做脾约啊，正阳阳明是叫做胃加食，少阳阳明是发汗利小便，胃中反燥食大便难。其实阳明病都是差不多，大便会干燥，人会发汗发热，会很口渴，脉会很红大。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呢？他就说啊，脾约这个东西，因为宋本上谈论治疗脾约比较有名的方式，把紫人丸，就是当你的这个太阳表症的时候，如果你抗邪的过程里面用掉你太多的精液跟水分了，可能你的那个消化能力就会受影响，然后变成发干，所以你的大便就变成那种干干的，一颗一颗的，这个脾好像树柱一样那种感觉，叫做脾约。那关于脾约，有人有非常非常多的看法哦。那反正我们现在根本不太要管什么叫脾约，所以就跳过去，我就不细讲了。那像那个刘立宏的什么思考中医啊，针对这个脾约两个字啊，做了很多的辩证，就去反复的推敲。那我觉得说，如果我临床常常看到的话，我可能会比较临床常常遇到这样的病，我会比较有兴趣去深究它。可是我觉得还好哎啊，现在连那个便秘哦都不见得是脾约了，所以就大概知道怎么医就好了。那详细的这种理论跟病机的讨论，我就先略过。那正阳阳明是胃加食，胃加食就是胃加啊，就是不只是胃，就是你的整个消化器官跟胃都是同一家的啦，就是你的整个消化器官里面都可能哪里有那个大便干燥结在里面，然后硬硬的不能动，那就是塞满了嘛，所以是食啊。那少阳阳明是这样的，那少阳我们牵涉到三焦区块这个水道，那它如果你发汗啊、利小便啊，这些其实都会牵涉到水的运输，对不对？那弄到你身体的水的运输已经有问题了，那你的消化道都没有水给它了，于是呢也就变成大便难啊。那胃中就是里面就是又燥又人又烦，然后大便又大不出来，所以这种种的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那他说阳明之为病，胃加食，那这个胃加食就是消化系统里面有大便结在里面，就是这样子。那就像到了阳明病的时候，因为足阳明是胃经，对不对？足阳明胃经嘛，可是这个胃经有病，到后来传到大肠腑的时候，张仲景说到大肠里面有大便干掉，就是说胃中有燥食啊，有干掉的大便。那这个也就是在《伤寒论》里面的这个胃中，其实就是消化道里面了，不用限定它一定是指胃啊，因为哪有可能人的大便是堆在胃里面的呢？对不对？在胃里面还没有变成大便嘛，啊，肠梗阻这样阻上来，那也不叫阳明病，那是另外一个东西。你知道有一种病叫肠梗阻，知道吗？就是肠到哪里好像忽然黏住了，然后大东西再也下不去，到后来那些屎就是大便都会从嘴巴出来那种。这个肠粘连之类的还是会有，你听说过？而且肠粘连有一点很讨厌，就其实阳明篇这个篇章，我会觉得虽然我教的比较粗，可是却有事情要跟同学一定要先讲的。就是我这个课不是如何治便秘的专病专方课，所以我对于治便秘这件事情不会讲的太多。可是同学一定要有概念哦，绝不是便秘就要用泻药啊，这个能不能听得懂？就好比说你需要让你的肾够好，哪里够好，然后你的肠胃能够有力量蠕动，然后能够润这个肠，对不对？所以治便秘，尤其是当今的这个台湾地区啊，这个要用补药的是很多的，并不是什么便秘都是要用泻药。那你不能说这个人便秘你就意味着给他吃什么大黄芒硝所构成的什么大小承气汤之类的东西。那如果你长期的吃这种猛药啊，或者是现在西医也是遇到便秘的也会给一种软便的药，对不对？叫做缓泻剂。那缓泻剂用到后来哦，那个肠子的那个 润的感觉真的会变质，那变质之后就有可能肠道这样粘到一起，然后就不通了。那这种肠粘连、肠套结的这种现象，有的时候我不能说绝对啊，就有的时候是那个用缓泻剂的副作用。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各位有便秘的困扰，自己要想个办法用调补的方法把它医好，不要一味的用泻药。但有的时候用泻药跟补药同用的这种机会是有的，但是我们要临床要慢慢尝试，也不能说我现在不能说一个绝对的准则。那至于说肠粘连要怎么医啊，最有效又最安全的方就是张锡纯的那个中中餐西路里面的一个方子，它是这样的，它就买五斤的白萝卜，然后切片，然后煮萝卜汤，就应该是这样的说，就你先拿好像多少芒硝啊，弄到一锅水里面，芒硝就是一种硝石啊，就像来我们教到大川鸡汤会看到的一个药，那芒硝把它煮滚水，然后在这煮滚水里面呢，你把白萝卜片一直丢下去，然后萝卜擦一擦熟了，就把萝卜片夹起来丢掉，然后再放生萝卜下去煮，把五斤的萝卜都煮下去，然后那一锅芒硝水收到只剩下差不多一大碗那样子。那因为萝卜这样子经过一下拿走，都会把芒硝沾走一点，所以它剩下那一管不会有很强烈的芒硝味道，就好像是煮出一碗这种五斤的萝卜变成一碗萝卜汤，然后都取它最先滚那几下那个萝卜的那种冲击的效果，那一碗芒硝萝卜汤喝下去，通常那个肠套结就开了啊，那是温和不伤身，然后又比开刀要好用的方法。因为这种病如果你遇到西医的话，恐怕就是开刀解决了，所以这个方你现在不用记得详细的剂量，但是你记得这是张锡纯的中中餐西路里面的一个方，那可能将来病史有状况，你赶快去买书，然后再去买萝卜。那再来，他就第三条说，我们为什么会得阳明病呢？那这个答啊，然后答案就是说，如果你太阳病啊、发汗，或者用的下巴或者利小便，这些到后来都会伤到你的津液，而津液伤到以后呢，你的消化道里面就干燥了啊，就胃中止消化道，于是就转成阳明病了。那阳明病呢，就会有一些现象，其实不更衣内食大便难根本是一样的意思。古时候的人呢，凡是大便必定要更衣，因为他们的那个衣服很麻烦，对不对？所以他们大概汉朝的那个茅房里面要放一个晾衣架，然后先把这个袍子脱掉挂上去，然后再上厕所，然后再把袍子穿回来。不然的话，你现在如果是穿长裙去做蹲式的厕所，你想想看那个感觉有多可怕啊！出来之后，你的长裙就沾满了那些不该沾到的东西。那不然的话，难道是有人说是像漫画书里面，就有一个漫画书是什么学姐教学妹啊，教得很恶劣，说什么穿长裙上厕所要把它翻起来套到头上，然后什么样的？然后因为没有人看过别人怎么上厕所，那学妹长裙也还是被骗，然后一直是这样子上厕所之类的。那我想，就是古时候的，就是上厕所要脱掉再穿起来啊，所以就叫更衣。所以古时候是什么沐浴更衣，对不对？那更衣到底是指上厕所还是指洗澡换衣服？其实不一定耶。那内食就是里面有大便啊，干燥结在里面，硬邦邦，那大便难的意思都差不多。那到达有这样子的症状的现象出现的时候呢，就是算是属于阳明病了。那又有人问说，那阳明病你要抓症状，对不对？你说肚子里面有大便干在里面，我们又没有透视眼，怎么看到他内脏有多少大便，对不对？你给我一点外症吧，就是可以从外面观察到的现象。那外面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呢，就是身热汗出，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就发烧流很多汗，然后不但不怕冷，反而非常怕热，衣服要脱掉，被子要踹掉，那这个跟太阳病就很不一样了，对不对？各位同学都有多多少少自己或者别人有看过发高烧吧？ 那你发高烧的时候，如果你是，你们现在回忆看看啊，你们有没有人有那种回忆是，你的家人帮你量体温，哇不得了，38.9度了，可是你还是说想要裹着棉被，觉得好冷好冷，知道有这种事情的举手，我看一下，有啊，那你们应该有一种人生体验是发高烧的时候，哇觉得好热，被子都穿不住，要把它推开的，有没有？那举手，遇到过的我举个手，知道吧？这种事也是知道的，自己有体验的嘛。那其实刚刚讲的那个发高烧然后裹棉被的是太阳，那发高烧却还要就要替棉被的是阳明啊，这些分别点一定要清楚。我真的有点怕同学说是学伤寒论脑不辩证，因为从前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帮人家开药，顺便会跟人家讲一下这些道理。那我觉得不是很用功的朋友，我觉得他然后等到我过一阵子回去再遇到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就发现说，哦，他什么感冒都在吃葛根汤，他什么感冒都在吃桂枝汤，或者是什么拉肚子都在吃平胃散之类的，就是大家都已经把医术模糊化了。那我们既然学张仲景的医术，就记得不要让自己医术模糊化，因为我还是一句话嘛，有病治病，没病杀人。就像你如果就像以后教到承气汤的时候，就会提到说，如果你承气汤辨证跟陷胸汤辨证变得不好，承气汤这里开陷胸汤会死人，陷胸汤这里开承气汤也会死人，所以都是还蛮严重的。所以一旦学到伤寒论，就不要掉以轻心。那第五条是很废话，他说有人啊，阳明病得到一天哦，还在怕冷，那是怎么回事？就他的脉已经很宏大了哦，然后也发起高烧出汗了，可是那个人还在怕冷。那张仲景就说，哎呀，这个传经嘛，正在邪气正在从太阳经过渡到阳明经，所以那你再过一下子，他等到整条火车都开到阳明经上了，太阳经的那些恶寒的主症就没有了。所以你只要等一等，他就终于他的这个恶寒会不见，然后呢反而会开始流大汗，然后讨厌热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的感冒有没有可能病着病着，然后从太阳病慢慢变成阳明病啊？那当然有可能啊，所以这些一定要知道一下，不然的话在转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好像怎么怪怪的啊。所以他提醒我们一下，其实很多病都会传到阳明病啊。就像我曾经就是看到一个少阴病的，给他吃真武汤，那真武汤吃了一天以后就变成阳明病了，就他被从里面的经推到表面的经啊，都有可能。那这个阳明病是一个很好的战场，所以很多别的经的病都有可能推到阳明经来啊。那所以他就说第六条就问说为什么不恶寒啦、他就说因为阳明啊是中央土啊，是万物所归，所以阳明这个地方的这个土就是各种气都混合在一起，这些人的肌肉什么的，这种各种气都混合在一起，而且它的资产非常雄厚的这个一个区块，如果是少阴病传进来了，可能接下来就在阳明慢慢病，等他自己好；太阳病传进来，也在发烧，等他自己好。你们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发高烧，然后发了之后，等到烧退了，感冒也就渐渐好了。就是发完高烧，有时候感冒就不传了。所以阳明经常常被拿来当做最后一个战场。所以就说这个地方太好用了哦，所以大家都喜欢在这边打架。所以呢，再过一阵子呢，就会啊，就算有一开始还有沾到太阳经，还有怕的。但是过一阵子之后全部传到阳明，就不会再传回去了，就会比较就变成一个标准的阳明病这样子。那至于说张仲景说的一日啊二日什么，我很难说是绝对的是现在的几天吧，大概有个概念就好了。就是因为还有什么感冒第一天是太阳病，第二天是阳明病，第三天是少阳病，这种讲法你不觉得很牵强吗？哪有人是这样感冒的？那既然我们人都不照出生病了，那就不用太在意，只能说他这个第几天第几天给你一个概念，就是你的这个传经的层级比较一般来讲是这样子的层级。那这个他又说第七条，说是本来是得太阳病，那得病就发汗，可是呢你 发汗的时候汗先出不彻，很可能你那个发汗的方法是吃的药不够多，可是棉被裹的太多，以至于就是说，或者是用火烘或怎么样，就是你出了一身大汗，可是这个大汗没有发的那么刚刚好。各位同学记不记得发贵身上的汗有多少那种很刚刚好的发的方法？那如果这个没有发的很好，可能你出了一身汗，精液伤到了，可是身体里面那个病毒的那个坏的能量没有排干净，那一个干燥的人加上还有病毒，他不传阳明还往哪里去呢？对不对？所以有可能发汗不发不好就变阳明病了。那再来他说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而汗出积积然者是转入阳明病，就是他一开始啊，他是发热无汗又呕不能食，那就是比较像麻黄汤症的几个变化，就是无汗啊发热，这本来是麻黄汤症，可是一旦他掉到阳明区块之后呢，哎，那个无汗就会反而变成开始飙汗出来了，所以麻黄汤症也有可能转成阳明的，一旦转到阳明以后，那个汗就变成出得来了。那第九条说伤寒三日阳明脉大者此为不喘也，那这个脉大，阳明的脉是宏大了，那也有一些条文是说阳明的脉是长，这个长脉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脾胃脉的这个什么叫长，就是你会觉得那个脉好像，因为你在得阳明病的时候，你的脉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血液在流过，就是那个脉很有力嘛。那它很有力很有力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卡通片啊？那个什么，你把那个浇花的那个水管子放得好长，原来是卷卷卷的水管，一旦那个水开了以后，那个水管就全部充直啊，那样的跑来跑去，对不对？所以一样的，就是你的那个血管原来血量不大，血的流量不大的时候，它是还可以比较安稳，可是呢，一旦你血的流量很大的时候，那个血管本身会好像杠起来一大条一样。那当然比较细细的一条线，那个是少阳，但是少阳的杠法跟阳明的杠法不一样。如果我们说寸关尺这三步，对不对？一般来讲我们把脉就是寸有这样子，就是这样。那少阳的话就是寸关尺都变得比较细一些啊，比较勒住，像因为少阳的脉是弦脉嘛。可是如果是阳明的那个脉的长，有可能是他勒到你觉得，哎，好像是寸口跟尺这边都有点多出来，就是一条脉，那当然也比较宽啊，比较宽。那就像红脉，就那个脉搏。如果这些话其实我不用太专，不用太努力教你们，因为最简单就是你们平常要认得自己的脉。那你得阳明病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怎么样是不一样，比你平常的脉宏大。就是这种把脉，你不要用绝对值来把，要用相对值，就是比你平常的脉要红蛮多的，这样子比较好分辨。你不要说平常就是很壮的跟星星一样的男生，然后平常那个脉是那个样子，然后有一天啊，把到一个女生的阳明病，就说啊，你不可能是阳明病，你的脉比我弱太多，你是少阴阳脉神气啊，就是你不要这样子来把啊，就是跟自己比啊，比较有意义。那其他的几些条文呢，不是一时也不是那么紧急着要讲啊，因为阳明病的话，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们开那个伤寒论一条一条教的课啊，这些每一条里面有一些医家在讨论的东西，我们再来看。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关于白虎汤的条文啊，我们从六至二十六条开始看啊。这个卷六还在太阳篇，也就是太阳篇就已经会带到白虎汤了。他说114页啊，他说太阳病服桂枝汤后大汗出脉红大者与白虎汤，这一条的怎么样，是找得到吗？没有啊。这一条在宋本是写作脉红大者与桂枝汤，那所以那一条宋本那一条就像历代的解释都已经吵半天了，那幸好有个桂林本出来了，就白虎汤就比较对了。这里要这一条我们在从前上太阳片的那个各半汤条的时候也带到过一下。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脉原来是浮的， 哎，各位同学，你们知不知道桂枝汤的那个浮脉发了汗以后，应该脉有什么样的转变？就是不带，如果是你本来是浮脉，对不对？你浮缓的脉给了桂枝汤以后，发完汗，身体不用再打，再没有病邪了，不用抗邪了，那个脉就会慢慢沉下来，然后就变成平常的脉。那可是你发完汗之后，那个脉啊，好像要沉下来，忽然之间就慢慢要开始越来越凶猛。这代表说你病毒没有打干净，它进入阳明状况了。所以这个脉在发了汗之后，或者没有发汗，它慢慢变成从浮变成红啊，那这是一个阳明病的一个很简单的判别标准。那甚至没有到大汗出或者发高烧啊，有这个转变的时候，你用白虎汤其实并没有错哎，因为白虎汤就是能够把阳明经这条筋上面的病邪逼出来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可能用白虎汤的情况，就是已经在感冒，然后医到一半它转成别的感冒啊，那这是第一个可能可以参考的点啊，不是可能，这是很可以参考的点，就是这个。然后到8支52条啊，8支52条在哪里啊？他说伤寒脉浮滑，要用白虎汤。这个脉浮我们认得，对不对？但什么脉浮又滑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你这个脉本来是浮的，你按下去的时候觉得好像里面有一个像是果冻又好像是蚯蚓的东西，就是你的那个脉好像你要把它，因为我们一般的脉把就把它会断掉，对不对？因为按到我们一般脉如果不是太强的话，按到底的时候那个脉就会被你压断，不会再跳了，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是静脉嘛，没什么大的力气，所以按到底那个脉就被压到过不去了。可是如果这个脉里面有热在里面的话，你在按到快要底的要把它压断之前，你会觉得那个脉好像泥鳅一样会这样子扭一下，就是有一种那个脉会有一种抗力，就是好像这个脉在这边原来这样跳，对不对？那你要把它按断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好像往左边划开一点点，就是好像有一条有形的东西不给你按断，它会闪一下，就是那种 QQ 的感觉。所以那种脉会有 QQ 的感觉的时候呢，如果不是有整块的痰饮在里面的话，那就是里面有热，而且是阳明区块的热，脉会滑。所以本来你觉得浮是太阳病，可是按到滑的时候就知道哦，里面有热结在那边。那这个关于滑脉的论述，其实必须要有一天我们上那个伤寒论的平脉法变脉法，可能会对滑脉有一个更整体的观念。但是以感冒而论的话，他就说这代表啊，它的里面有热而表没有寒，也就是这已经不再是里面有一坨滑脉在那边的时候，其实是以阳明为主了，它这个浮只是这个热浮上来让你拔到而已，所以不用去计较那个浮。那这个里有热表无寒，宋本是写什么表有热里有寒啊，就乱七八糟的，所以我还是觉得桂林本写的比较合情合理。那后面也有一版本是写说，里有表啊，什么表有热，或者是什么表有邪，里无邪，反正乱七八糟的。那总而言之，就是这个脉能够在里面把到热实热，你想看那一坨滑脉，也可能是实热，甚至也有可能是快要有大便干在里面了，所以会把得到啊。所以呢，就用白虎汤来把这个阳明的热去掉。那我们先下课10分钟再来上。